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人爱把爱和喜欢混为一谈呢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可以是付出一切啊，但是呢，那是单方面的，只有彼此达到愿意为对方付出，那才真正是爱呢，是吗？爱呢，需要责任、耐心、包容和认错的一种度量，不是任性和高傲，更不是有胆量就行哦。虽然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叫的是《好歹你就来》。好了，各位亲们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光临，我是春辉。我们说，不管爱需要什么，勇气或者是胆量，那真的爱了，其实啊，真的就不顾一切了。你说呢？ 所以要太晚，你太美，所以聊整晚，太伤神，叫我小心肝，太伤心，还要你别出来偷看，没密码我变态，哈帅哥你说是常态，当奴才努力被虐待，帮买单，说我的存在感，你是小心眼，又是大麻烦，很亲爱，又是很奇怪，独自睡心安，任凭你耍赖，最在赢我还是心太烂，没有小心眼，人生是黑白，不摆烂，怪癖我都改，为你赢起来。勇敢漫出来，别向外，是我的小心肝，没对你暗赞是背叛，即使好一定是乐坏，说没事却闹个没完，你抱起我抱憾，真心酸，想再难多无奈，生存的只能是忍耐，逃不掉的恶性循环，你对我有多烦就多爱，你是小心眼，又是大麻烦，很亲爱，又是很奇怪，独自吹心肝，任凭你耍赖，最在赢我还是心太软，没有小心肝，人生是黑白，不摆烂，怪癖我都改，为你赢起来，勇敢漫出来，你向外是我的小心肝，小心肝，要是大麻烦，很亲爱，要是很奇怪，独自吹熄肝，任凭你耍赖，醉在赢我还是心太软，没有小心肝，人生是黑白，不摆烂，怪癖我都改，为你赢起来，勇敢吗，我的小心肝，不再没心肝，坏坏都乖乖，才明白原来这就是爱，就是爱， OK， 这是来自人气乐团831清新摇滚的甜蜜小情歌，叫做是小心肝啊。那这首小心肝的诞生原因呢，就去年阿姑呢动了这个捐肝手术啊，铁粉妖怪呢经常让他小心肝啊。那么阿姑说呢，这首歌呢是用生命换来的，真的是以心肝换小心肝。那这首歌呢也被票选为831现场演出人气指数第一名的歌曲，因为呢曲风轻快，歌词的寓意呢也是浅显易懂，然而一听就会很上瘾，所以呢让铁粉妖怪们呢听到这首歌呢就会跟着台上的831来一起大合唱。 所以呢，这样一首歌曲有感染到你吗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不新不老的歌啊，是来自张靓颖带过我们的心电感应808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可以让我们在闷湿闷热的情绪当中呢，有一次完美的爆发啊。那是要继续隐忍，还是要突破内心的障碍，给自己一个全新的体验呢？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，刚好是传达了这样的一种精神啊，是要突破束缚，遵从内心的自我，让心跳与电音共振出相同的频率，甩掉思想上的包袱，放开沉默已久的束缚，该火热的时候就尽情的释放吧。所以呢，听听看来自张靓颖的《心电感应808》。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在你的身边呢，我是琼辉。我们说呢，方向感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啊。当然，我说的不只是开车的时候。那么在人生的道路上呢，我们都将经历许许多多的选择。那不同的选择呢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一件事儿、一个人、一条路，那这都是选择权会在我们自己的手中。那如果选错了呢，可以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，也可以令自己后悔一生啊。所以，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呢，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信念，这样呢才不会失去自己的方向。所以呢，听听看下面这首歌，来自黄绮珊带给我们的《方向》。 剧场。 打开窗帘我开歌唱，梦在我脸上化妆，高楼对面有人鼓掌，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黄绮珊的方向啊，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找对自己的方向，然后呢朝着自己的目标大刀阔斧的去前进吧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最近好像很火对不对，名字呢也很火，是来自宋茜的屋顶着火。那么从组合团体脱颖而出的众多女歌手当中呢，宋茜呢确实是令人十分期待的一位。那这样的一首歌屋顶着火呢也是一首很有质感的中版电音的作品，中音呢游刃清澈，高音呢又没有丝毫噪耳的尖利，适度的高音呢能够很好的融入到乐曲之中啊，能在流行风格当中听来呢是十分的舒适，音色的特质也很适合 EDM 的整体效果。那么整首歌的电音的骨架呢没有复杂刻意，那节奏模式以一个频率纵使贯中，那但是编曲的力量和强度还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是吧。那所以说宋茜的嗓音呢有一种微电的酥麻，像小而锋利的刀刃切向神经，在歌曲当中创造了不断的精巧和情绪的高潮，所以整个的一首歌曲非常的抓耳朵。那我们就多多的歌唱生活吧，因为史上快乐的都是生活带来的，那悲伤忧郁都是爱情带来的哟。 平静正常了，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，那前任养的狗白天想的太多，现在不会做梦。 的嘴

向奔放，记录满尘埃的时光，生活依然逍遥荡荡，他们还是又是谁的又是诉衷肠，也许这就是你的淡处在我心里的原点吧。我想你说不要怪罪于过往，你说这人间又是荒唐又是伤，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记落满尘埃的时光，生活依然逍遥荡荡，他们还是又是谁的又是诉衷肠，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。我想你说不要怪罪于过往，你说这人间又是荒唐又是伤，所以你离去后我将悲欢记落满尘埃的时光，生活依然飘摇荡荡，他们还是又是喜乐又是诉衷肠，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。我想 那有时荒唐有时伤，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啊，注定忘不掉的，让它住在心里好了。那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陆先生乐队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名字有点长，叫做是你住在我心里的原因。那陆先生乐队呢，从成立到现在呢已经是2年多的时间了啊，已经推出了2张专辑，而且呢也曾经看过一次他们的采访。那乐队成员呢都会有各自彼此的工作啊，他们都是在工作之外的时间写歌排练巡演啊，既不耽误工作也不耽误写歌啊，这需要严格的时间管理还有时间分配了。那陆先生做得很好，所以呢我们也期待他们的新作品哈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说到新作品呢，这位带来了一首哦，我们来听听看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。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苏诗丁为好莱坞动作电影《金蝉脱壳2》献唱了中文版推广曲《金蝉脱壳》。歌曲从前奏开始，营造出了危机重重的紧张氛围，加上苏诗丁极具爆发力的嗓音，演绎出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如何获得冲破困境的力量。从不会坐以待毙，我的游戏我定义，不认输是我的天性。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苏诗丁《金蝉脱壳》。 这空气中充满敌意，紧张得快透不过气，有人已经歇斯底里，我为生存故作镇定， 都不 我还有两个一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有礼哦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慧啊。边听歌呢，边和我们来互动吧。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。好了，那么接下来呢，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，真的是太经典了哈。蓝莲花啊，蓝莲花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是梦想，因为这首歌呢唱的就是梦想。那有谁会没有梦想呢？可是呢，有几个人又能够圆梦呢？有几个人的梦想又能够不被现实的残酷所压成粉末，随风飘远呢？没错，没有梦想呢，心灵是残缺的。但是呢，太离谱的梦无异于幻想，所以呢，梦想的高度呢，应该是让你抬头可见，然后呢是掷地可攀的。梦想的距离呢，不要超出视角，它应该是一个能够靠努力靠近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吧，《蓝莲花》，但是呢是谭维维的版本，听听看你会喜欢吗？ 青车高远，深 愿我们都有梦，愿我们不都只是做梦。 OK， 来自谭维维版本的蓝莲花送给大家。好了，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羽泉的一点一滴啊。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公益单曲哈，呼吁大家呢要打破冷漠，关注身边的小事，帮助陌生人，小善举传递点滴关爱，让世界能够更加的快乐。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和信赖呢，越是一点一滴的东西，就越容易被忽略啊。所以呢，希望通过音乐传达出这样的一种理念和能量，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。好了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。春晖呢，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音乐正能量，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加油加油再加油哦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，拜拜。 却能感受到你关心着你的一点一滴，是爱让这种感觉在传递，一点一滴的好给你变得更加重要。 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感动，就像蓝天对草原的问候，为你真心热情不会变，绿色每天。哦哦， 是你的微笑让我变得坚强，我们彼此给对方的力量。 爱就是爱，一点一滴的存在，付出了所有只为你的关怀。 爱就是爱，不管多久都存在，一直牵着你种感觉在传递，一点一滴的好因你变得更加重要。 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感动，就像蓝天对草原的问候，为你真心热情不会变，绿色每天。哦哦， 是你的微笑让我变得坚强，我们彼此给对方的